子走过我身旁，并没有话要对我讲。你不敢抬头看着我，哦吼，

甜蜜地。远离家乡，无声唏嘘，幻化成秋叶，而我却像落叶归根，坠在你心间。像落叶归根，坠在你心间。几分忧郁，几分孤单，都心甘情愿。我的爱像落叶归根，家唯独在你。

生命啊，润呼吸，无声滋润着。

少分，你习惯饥饿是一种信仰。 用心。

茫茫，无风起浪，暗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，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

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。